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集。徐少怀疑熟悉的小提琴。秦冉正在打游戏，这突如其来的惯性，他手指一滑，游戏中的人物差点死掉。他面无表情地抬头，陆兆颖没有觉得程俊这反应有什么不对。 老大，你说为什么突然接单啊？我有点不习惯，他们不是…… 陆兆颖想说什么，余光一瞥，意识到秦冉也在，他忽然顿住，左顾右言。 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真好。 秦冉继续低头玩手机，从容不迫的动作依旧不急不缓，也没出声，脸色没有变化，像是没有听到什么一样。陆兆颖松了一口气，然后看了程俊一眼。程俊微微侧着头，车外的路灯模糊了他的轮廓，看不清他的眼神，只是他微微搭在方向盘上的手不那么平静。足足有好几分钟，程俊才重新发动车。回学校的一路上，陆兆颖都没有开口说什么了，只是在椅子上坐着，也不安分，东张西望，一会儿摸摸手机，一会儿又扯扯安全带，看得出来很是急躁。到学校后，陆兆颖这一次没有那么皮的表示要送秦冉回宿舍。秦冉回去的时候已经接近十点，再过一会儿就要下晚自习了。宿舍的门是开着的，秦冉先回去洗了个澡。等他擦头发出来的时候，林思然也抱着几本书回来了，他身后还跟了个女生，那女生短头发，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，皮肤很白，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大，黑亮黑亮的，半低着头，整个人很安静，很乖，很漂亮，但一看就是好学生那挂的。秦冉看了一眼，然后低头继续擦自己的头发。他穿着宽大的短袖睡衣，手腕边的红绳就更加明显，衬得他的肤色越发的莹白细腻。 秦冉，你回来了。 林思然在桌子上划拉出两张卷子递给那女生。 潘明月。 潘明月似乎是在想什么，听到声音立马回过神来，接过卷子。 谢谢。 林思然笑笑说没事，拿上水瓶去洗衣房打开水，跟潘明月一道出去。 刚刚那是我同桌，她长得很好看是不是？ 潘明月一直安静地听着，要到自己的宿舍时，她脚步顿了顿，从兜里摸出一根棒棒糖。 林思然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带给你同桌？ 林思然换只手拎水瓶，接过棒棒糖，歪着脑袋。 我同桌那么酷的一人，会吃这东西？ 潘明月抿抿唇，似乎是笑了。他说， 会的。 晚上，林思然模模糊糊醒来上厕所，发现秦冉床帘透过的缝隙有几缕光露出来。床上，秦冉放下床头的书，从挂钩上取下自己的背包，一把倒出里边的东西。他拿出那个黑色的手机，点开，页面还显示着校医室的红点。他漫不经心地开口， 别想了，我去找过，没有发现明显痕迹。 随手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盘着腿又懒洋洋地将那电脑抽过来打开，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一行行代码。手机在一边固执地亮着红点，好几分钟后红点才消失，页面不情不愿地变成了正常手机主页面。翌日上午是英语、语文、数学、物理四节课，下来每个人都昏昏欲睡，头疼不已。第四节课下课，徐瑶光从办公室拿物理卷子 正好看到无言拿前两天晚上做的英语卷子。无言就是秦冉那一宿舍的英语课代表。 高老师，我都说过了，这学生就是个搅屎棍，你看他的试卷，全校也找不到一个考零分的。你知道你们班英语平均分比年级平均分少了三分吗？ 李爱荣嗤笑，面笑难掩。他早说了，指望感化秦冉那也太难了。九班英语平均分比年级平均分少三分，比最差的一个班英语平均分还要少两分。他感谢自己之前在徐校长面前的坚持。高阳推了一下眼睛，依旧笑眯眯的，不见悲喜。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确实叛逆，所以我们要教会他们正确的价值观。 哼，你就装吧。 李爱荣把卷子递给无言。徐瑶光敲门。 我来拿物理卷子。 李爱荣看到他，收回脸上的刻薄。 是徐同学呀，你这次英语依然是全校最高分，136分。 他们做的是时校自己出的联卷，难度非常大，也叫刚步入高三的学子不要松懈。一中的平均分是69分，第一名136，第二名129，第三名只有117，只有前三名差得大，后面就密集了。徐瑶光打完招呼，拿好新物理卷子出门。无言特地走得慢，徐瑶光路过他的时候脚步顿了顿。李爱荣特地把秦冉的卷子抽出来放到最上面，那个零他描得有些粗，很显眼，他一眼就看到了。英语选择题占据115分，这是个十分高的分值，做的是答题卡。就算拿脚踩一下，几十道题也总会有一道选对吧。徐瑶光自己都有好几道题拿不定主意。 你能把他答题卡给我看一下吗？ 徐瑶光开口，声音凉，礼貌又漠然，顿了顿说， 就是秦冉。 无言没有想到徐瑶光会跟自己说话，他脸一红，不利索地开口， 可以。 说着立马将秦冉的答题卡递给徐瑶光。徐瑶光将物理卷子放到自己桌上，然后拿起自己的英语试卷，对照秦冉的答题卡开始看。乔生还在等徐瑶光一起去吃饭，他坐在自己的桌子上，长腿伸到过道里，手里把玩着篮球。他伸过头突然笑了。 哎，不是他又零分啊。快，徐少，你把他卷子给我，我中午要去嘲笑他。 秦冉平日里又冷又燥的，又是刚选的没几天的校花，名气传得很快，每节课都有很多男生在九班窗口晃荡。可是他是一朵高岭之花，谁都不搭理，整个班级也就跟林思然还有乔生说上几句话。有些外班人倒是想招惹秦冉，但想想乔生还是得了。一中谁不知道乔生是个富二代，学校刚建好的新生教学楼就是他们家卷的。徐瑶光把卷子递给他，眉头紧锁。写满了的卷子还是零分，徐瑶光怔怔思索，觉得不太对。 快走了，秦宇在等着我们。 乔生把卷子压在书下面，又拍拍篮球催他。他们中午说好了要听秦宇练小提琴，据说是什么新曲子。提到秦宇，徐瑶光顿了顿，他没再多想秦冉，只是脚步加快了。秦冉去校医室时，陆兆颖送完最后一个病人，然后侧头挠着头发。 俊远，你说为什么会忌惮啊？ 程俊今天罕见的没有睡，他靠在沙发上，腿上搁着笔记本电脑。他微微靠着沙发后背，神情松峻，脸侧着，长睫垂下，如同一排刷子。他面前的电脑上是一堆繁琐的数据，似乎也在思考。 不对啊，我听说那人一年多没接单，但 陆兆莹猛地站起来，还想说什么。 但是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 他十分生硬，十分做作地转了话题。程俊十分坦然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。秦冉侧眸，稍稍眯着杏眼，见陆兆莹瞪大眼睛，他低笑，漫不经心地吃鱼。陆兆莹立马拿上车钥匙。 啊，刚刚老王叫我去拿晚上的食材。 中午吃完，午自习已经过了一大半了。秦冉洗了手，拿上校服外套出门。太阳大，他路过艺术楼的时候不得不扣上了鸭舌帽。二楼开着的窗飘出小提琴的声音，有一点点耳熟。秦冉脚步顿了顿，他眼梢一冷，伸手压着鸭舌帽朝二楼看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